失言失仁，当反无志。 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，是失仁。这个人是可教之才，你不去教导他，这是失仁。不是这个材料，偏偏去教导他，他不能理解，不能接受，这叫失言。 所以迎宾待客，与人相处，要用智慧去观察，使我们在一生当中不失仁也不失言。 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讲得很好， 可以接受的应当给他说法，不能接受的就合掌令他欢喜。何谓救人为急，患难颠沛，人所实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潼关之再深，素未解救，或以一言深其曲意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连。崔子曰：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该人人之言哉。 人一生当中往往会遭遇到不幸的事，尤其是在战乱，遭受颠沛流离之苦，谁都不能够保证明天生活会怎么样。所以我在十岁开始，家里就训练我们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，以防万一不幸丧失，也就是妻离子散的时候还可以生活下去。 而且还有自己一个人在山林中要有求生的本能。 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尤其是现代的儿童受父母的溺爱，世界会不会永远像这样安定和平下去呢？如果深入研究世界的情势，前途实在并不乐观。这种患难颠沛如果在中年或者晚年遇到，就非常的不幸。 当如潼关之再深， 如果我们见到遇难的人就像病痛在自己身上一样，所谓是 切肤之痛， 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这就是无畏布施。他有苦难有恐怖的时候，素未解救，或者是 或以一言深其曲意， 意就是受压迫，曲是冤枉，这是他的苦难，帮助他伸冤，帮助他平反。 或以多方济其颠连， 颠连就是连续的颠沛流离。如果灾难很大，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我们发起以大众的力量来救灾来救援。崔子说： 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。 这是仁者，是真正慈悲长者的话。恩惠不在大，要救急，所谓救急不救贫。 而贫困的人要帮助他有谋生的能力，应当要帮助他独立，这是最大的恩惠呀。 何谓兴建大利，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最宜兴建。 乡是乡村，邑是城镇，小则为一乡谋幸福，大则为一县一市谋幸福， 也就是现代所讲的社会福利事业。 政府应该要做，每一个老百姓有力量的都应该要做，这是造福乡里。 凡有利益最宜兴建， 只要利益一个地方的都应该努力去做。诸位要有个观念，大家有福自己才有福，若是大家没有福，只有一个人有福，灾难也就免不了了。中国俗话说， 一家保暖千家愿。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福分给大家享，这个社会就安定，天下太平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 而真正有福报是要与大众共享，这是大智慧大福德之相。 今日兴建大利， 无过于尽心尽力提倡推行了凡四训与大圣佛法的教育。 或开渠导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嫌疑，务此劳怨。 中国过去以农立国，水利灌溉是最重要的工程建设。 或筑堤防患， 低洼的地方筑堤防范水灾。 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嫌疑，务此劳怨。 不为自己，是为公众，为地方造福。纵然有一些挫折，也不能障碍自己的善行。 而不为一切阻碍所挫折，善事才能真正的圆满。 开始做事的时候，不免会有反对的意见。做成功之后，大家才深受利益，才知道好处，才感激。 所以眼光要远大，有智慧，有爱心，有毅力，善事才能成就。 善的标准是利他，利益众生是善，自利就是不善。中峰禅师所说的善恶标准就是在此。 何谓舍财作福？世门万恨，以布施为先。 这就是修福。 世门万恨，以布施为先。 世门就是佛教，佛陀教导人修行的方法很多，所以叫万恨，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。所谓 法门无量， 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修行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。佛陀为了教学方便，将它归纳成六大类，就是六度。大圣常讲 六度万恨， 这六大类再要归纳，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。 而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三大类，六度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 像持戒、忍辱可以归在无畏布施中，精进、禅定、般若是法布施。 所以三种布施把佛法的修行都包括了。 行门再多都不出布施的范围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中说， 教人应生无所住心，而行布施是最究竟圆满的修行原则。 所以布施是修福，菩萨修的菩萨真正在修福，六度都是修福。 而福里面包括智慧，慧也是福。 所以法布施得的是聪明智慧，也属于福。无畏布施则是得健康长寿，这当然是福。财布施得的是财富。中国人说五福， 第一是福寿， 有福有寿； 第二是富贵， 大富大贵； 第三是康宁， 健康快乐； 第四是好德， 其中就包括智慧了； 第五是考终， 就是好死，好死决定好生。念佛往生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的、听到的完全都是真的。世间法理一生得到圆满自在，依照这本书去做绝对不会错。出世间法理依无量寿经就足够了，真正依照这两本书去修行，事出世间你就得到大自在。 所以这里劝我们修福以布施为先。 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， 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 布施就是放下，就是舍，越舍越自在。达者是真正明白通达的人，像那些菩萨们有真正的智慧。 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。 六根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尘是外面的境界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诸位同修想一想，这些怎么能舍掉呢？所谓舍，不是在世上舍，世上的肉身怎么舍得掉呢？就是肉身不要了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看到这一句，我要学菩萨道， 内舍六根， 是从心意上舍， 就是内舍分别执着，外不为沉静诱惑。 金刚经云， 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 如如不动是内舍六根，不取于相是外舍六尘，内外俱舍，则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，有生死，从这一生起不再造生死业了。 所以智者当舍娑婆，念佛往生净土。 要知道往生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后去的，是活着亲自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我跟他去的。如果死了以后才去，说老实话，超度还真有效。 所以超度的效果是有限的，超度不能超度到西方，只能说使神识减少痛苦。 像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超度梁武帝的妃子，也只能够超度到刀立天，夜摩天以上都没有办法了，不可能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每次超度都希望他 愿生西方净土中， 那只是我们的心愿，事实上他去不了，往生需要靠自己的信愿行。 因此一定要趁着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认真的修学，要认真的去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 舍是从心地上舍，就是心不牵挂五欲六尘， 也不牵挂自己的身体， 身心都不牵挂，凡夫妄想执着很重，身心世界都不牵挂，确实是难，妄想会常常起来。净宗修行的方法就是 转换观念， 教你牵挂阿弥陀佛，把念头一转，身心世界就舍掉了，专门去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。 一切所有无不舍者，苟非能然，先从财上布施。 一切所有，金刚经云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所以叫人都要舍掉，心里面都不要有挂念。 苟非能然， 如果我们做不到，就先从财上布施。 因为舍财不为财物所诱惑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被财物所转了。 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，吾从而舍之，内以破无之坚，外以济人之急，始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最可以荡涤私情，驱除执令。 佛陀教人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超凡正圣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开始舍的时候总是有点勉强，舍了很难过，舍了之后还会后悔。 所以必须是有智慧、有决心，慢慢地养成施舍的习惯，就自然了。 每一个人修学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，到最后烦恼绝对减轻，贪吝逐渐就淡了。对于一切财物受用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心就自在了。心得到自在，身也自在，性德就逐渐逐渐透露出来了，就会得到大自在。尤其是因果定律，事出世间法都不会变更的，财布施越多，你的财富也越多。财从哪里来的呢？连你自己都不晓得。法布施越多，聪明智慧越增长。 所以不要吝财，不要吝法。 吝财得贫穷的果报，吝法得愚痴的果报。不肯修无畏布施，得的是病苦短命的果报。富贵五福都是从布施得来的，布施是因，我们要想得到好的果报，就要修因，有因才有果。 若是不肯修因而妄想得到果报，则是无有是处啊。 何谓护持正法？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也，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浮？何以经世出世？ 正法就是大圣大贤以真实智慧亲证之法，如如佛大法。 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也，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浮？何以经世出世？ 这是先把护持正法的重要性说出来。 护持正法， 在中国首先要护持孔孟老庄，若不在这上面打基础，佛法就没有根。袁了凡的时代没有问题，那是明朝，念书人没有不读孔子书的。 所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有相当的基础。 今天佛法衰败到这个地步，要知道原因在哪里呢？这才是根本的根本。儒家教我们做人，人都做不好了，还能做菩萨吗？还能够成佛吗？而佛菩萨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， 因此四书纵然是不能完全读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则是非读不可的。 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只有整个四书分量的一半而已，应当要熟读才知道怎么样做人，这是佛法的基本根本的根本。古今注解里面好的，我们把它汇集起来，普遍的来流通。我们过去印的本子是大陆上实印的本子，没有版权的，是朱熹著的四书集注，这是应当要提倡，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做。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念四书。 实在讲，能够念四书，能够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，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才能真正升得起来。现在人把国家民族忘掉了，这是教育的失策， 也是教育的失败。 现在只着重科技的教育，把做人的教育忘掉了。科技再发达，不知道做人的教育。古人说， 人与禽兽相去几兮。 人也是动物之一，如果不知道道德仁义，那么人和禽兽也差不了好多。人是一切动物里面最坏的动物，最残忍的动物。 所以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先要救人。 人要是能从恶转过来向善，一切众生都幸福了，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各得其所。这是圣贤教化众生的目标。正法包含如佛的道统， 真正是万世生灵之眼目， 或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 天地有养育万法的功德，天生之，地养之，天地有养育万物的恩惠。 所以人如果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不但不会去破坏自然生态，而且会协助自然生态，使它更为圆满，一切众生都能够各得其所，这就是参赞天地呀。 参是参与，赞是赞助。天地的功德有多大，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可以参与赞助天地化育。世间大圣大贤与诸佛菩萨们都是这一类的。佛门讲， 若能转物则同如来。 转物是转变自己的观念，自己的念头，舍私欲而能够与天地日月和其光明，参与化育，这是自行化他的真实功夫，然后全心全力地帮助一切众生， 才成万物， 向诸佛菩萨弘法利生，指导众生舍妄正真，真正利益众生，才是陶铸群伦。群伦是指九法界的众生，陶是陶冶，铸是铸造，能跟天地造化一样成就一切的万物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 脱尘离苦， 这就是断烦恼、开智慧、转迷成觉。 经世出世， 圣贤的行为是众人的模范，圣贤的言语教训是经典，他们的言行都是超时间、超空间的。他所说的话，他的行为、思想、言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区，都是绝对正确而没有错误。这叫 经世圣贤事业。 佛经超越时空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导当时的人，三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展开经典，觉得佛所讲的句句都有道理，应当依教奉行。尤其是净宗的经典，绝对是一生就得生净土，超越世间，这叫出世。佛当年在印度说法传到中国来，中国跟印度不一样，他的言行适合印度，也适合中国。现在我们把它搬到欧洲、美洲，也都适合。这叫做 经世出世。 同样的，孔孟思想就是这一部四书，是中国文化的结晶。孔孟是2500年以前的人，他所讲的东西对于国家、社会、家庭以及个人有绝对的利益。四书拿到外国跟外国人讲，外国人听了也都点头，也都认为是对的，这就是超越时空了。 所以孔孟老庄的思想也是超时间、超空间，是真正的经典之作，经世之学。 当然经世之学古今中外都有，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，最精彩的就是孔孟和佛菩萨了。佛教里的经典实在讲没有一部是超过《无量寿经》的，这是佛法里登峰造极的一部经典。中国固有道统的精华是四书， 所以诸子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呀。 四书的内容很像华严经，华严经里面有理论、有方法，也有表演， 就是把理论方法做出来给人看。 四书就是这个编法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跟孟子是孔夫子与孟夫子一生所做的， 就是把理论方法应用在生活上、事业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做出来给我们看。 所以《论语》跟孟子就跟华严的五十三参一样，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而理论与方法则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两篇。 所以四书的架构跟《华严经》完全相同。朱子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佛学造诣很深，是不是受到《华严经》的启示编成这个教材就没有办法知道了，但是他确确实实像《华严经》。前面一段讲经世是为世间做一个标准，做一个典范。再说到出世，实在说来，出世间与世间并没有界限，世出世间的差别就在迷悟，觉悟了就超越世间，一念迷了就是世间，一念觉了就是出世间。 故凡见圣贤妙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羞耻之。 圣教就是圣人的教化，圣贤人的教育，对于世道人心、风俗习惯、社会的安和乐利、大众的幸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自古贤哲们把它比喻作 人天眼目， 我们应当如何来护持呢？寺院是佛陀教育的机构，学校是释法教学的场所，必须要维护。现代的学校舍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大的苦难。如果还不觉悟，世界终必毁灭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不懂科技，为什么不发展科技呢？就是知道科技发展到最后，世界将同归于尽。 所以中国教育是发展理性，启发智慧，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伦理，知道道义，使他彻底认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，人与天地大自然之间的关系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我们才有幸福可言，国家民族才有真正的前途，那才是教育呀。 民国初年废除了读经，当时多少贤哲痛心疾首，那时所造的因，我们今天尝到了恶果，尝到恶果还不觉悟，怎么得了呢？这样的心态足以亡国灭种，这是我们废除读经的后果，是摧毁了正法。 所以儒家道家的道统不能维护，那么大圣佛法也绝对不能建立了。 而佛法在中国两千年能发扬光大，就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。今天把根挖掉了，基础挖掉了，所有一切的佛法全都是空谈。